咁啊，咁啊，點解咧？咁因為《涅槃經》裏邊話嚇，裏邊點樣話？佢係第一善知識咧，所謂就係法菩薩啦。係以用乜嘢方法嚟教導我哋啊？用三種方法嚟調伏我哋。何等慧心，一者不敬掩耳，二者不敬苛責，三者掩耳苛責。你睇下善知識嘅方法呢，善知識嘅方法第一種就是好和氣咁樣，好慈祥咁樣，好心機教你，因為你聽話嘛。第二種呢唔係啦，好惡死咁鬧你，不敬苛責，不客氣，鬧你就鬧你、哦、第三種的方法呢，又鬧下你，又錫下你，所謂慈威兼施、啊、不管他是鬧你抑或是掩耳，抑或慈威兼施，他的動機都是好的，目的都是好的，都是為了你而這樣做的。哦、你就不應該說、啊、師父鬧我，我不要你做師父，我可以拜個第二個師父、啊、現在年輕 的出家人呢很喜歡到處去參師、啊、因為第一個師父不好嘛，就去找第二個咯，怎知找第二個一樣不好，第三個一樣不好，第四個一樣不好，究竟誰個不好、啊、自己不好咁所以咧，我哋亲近善知识咧，就应该系接受善知识嘅劝更，唔应该睇善知识嘅过失。就算闹你咧，你都要考虑一下，佢为乜嘢而闹我？我究竟有冇错事？我应唔应该改过？哦，你咁样做咧，系对自己有利益嘅。啊，所以咧。《增一阿含經》裏面亦有話，佢話我哋咧為佛弟子啊，應該時時親近善知識，唔應該親近惡知識。咁乜嘢叫做惡知識咧？咁嗱，你就話梗係對我好嘅，成日同我講好話嗰個係善知識啦。如果鬧我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咧，一定惡知識啦，未必喎、哦。相反喎、哦，啊甜言蜜語討好你嗰、那個，可能係惡知識喎、哦。啊！成日鬧你嗰個咧，反為可能係善知識，所以《增一阿含經》裏邊話，你要睇清楚啊，邊個係善知識，邊個係惡知識，你應該親近善知識，唔可以親近惡知識。啊！普賢菩薩話：如果我發現呢個係我善知識，我認為有益我嘅善知識咧，我咧啊就要跟佢學學呢個普賢行嚇。啊我仲要不但而家我跟住佢唔舍弃佢，我仲要生生世世都要佢啊跟住佢啊，甚至咧我要设办法令善知识喜欢我，对我生欢喜心，唔放弃我。哦，实际上咧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啊，如果想永远融洽吓。啊或者呢、啊、彼此呢互相欢喜，互相容忍，互相赞美，不是容易做得到。我们知道啦，人的心是善变的，所谓日久生厌，是不是、啊、初初见到你挺好的，见多几次几次，不知不觉之中就吹毛求疵，哦，唔睇佢嘅好处，去揾佢嗰啲错处，咁嘅时候，咁就冇办法相处落去咯。所以啊，普贤菩萨教我哋，佢话我哋啊，一发现善知识咧，就时时同要同埋佢一齐，要令到佢对我生欢喜心。就算他鬧我，我都要接受，都要忍受。嗱，我相信大家都喜歡聽故事啦。大家聽過呢個西藏有個麻勒日巴尊者，聽過未啊？聽過，有啲人聽過， 多數未聽過係啊，聽過就唔使講咯，都係要講嚇。咁你就要學佢咯喎。呢、這個抹納入班尖者咧，就係抹裝嘅嚇。佢依指呢個馬爾巴上師咧學法嘅。原嚟咧密宗學法咧，啊對上師啊對師傅嘅恭敬啊，等於法一樣。啊，師傅要你做乜嘢，你就要做乜嘢。師傅唔俾你食飯，你就唔好偷偷食飯。師傅要你點樣做，你就點樣做。要尊敬師傅，好似法一樣。啊，咁呢一個密納入巴尖者咧。跟这个马尔巴上师学法呢，最初呢都挺好的，后来呢这个马尔巴尖者呢就用尽种种办法来磨折他。首先他说，那我现在呢需要做一间圆形的屋给大家共同修行，那这个密納巴尖者呢就设办法去揾钱啦，挖积啦，起屋啦，起到就嚟入伙啦。吓，这个上司话忽然更变咗旨意，佢话我唔要圆形嘅，我要半圆形嘅。咁点呢？唯有拆咗佢再做过啦。啊，好啦，就跟住半圆形嘅屋。快啲，好快脆完成啦！嚇，嗰、那個上司又改變旨意，我唔要圓形噶，都係四方嘅好。咁係你咧，我睬你都多餘噶，黐線啊，係嘛？一時一樣，嚇！但呢個密入納巴尖者話好，師傅要做嘛，好，再拆咗半圓形嘅，再起四方嘅。再起四方的时候呢，快完成了，他说四方方好难看啊，不如改做长方形啦。又改完之后啊，他说哦，勉强过得开，但是你这个人啊，办事不得力啊，三分四次都做不成功，切，不要你。做好屋俾佢，唔俾佢住啊！叫佢走喎。咁如果系你哋唔叫你，你都走啦，早就执包袱走啦。但系佢叫嘅，佢都唔肯走，系唔肯走，佢行系唔肯走啊！你唔肯走咩？我唔俾饭你食。哦，咁佢个师母啊，你知道密宗系有师母嘅系咪啊？佛教咧系法有显宗有密宗。是我哋系承认系有密宗，持咒就系密宗咯，系嘛？但系咧，密宗咧前咗去西藏咧，改变咗形式，就变咗啲上司咧都有太太嘅。啊，咁而家咧呢、这个马尔巴上司都有太太嘅，个太太咧就好同情呢个徒弟啦。系乜你咁噶？咁刻薄嘅，偷偷地攞饭俾佢食。哦，攞饭俾佢食咧，好同情佢，就怪佢嘅嗰个上司系无情咁。咁后嚟咧，结果咧，磨折到佢咧不似人形啦，都唔舍离佢。结果点啊？结果有一日咧，嗰、那个马尔巴上司咧就传法俾佢，啊，传法俾佢，承认系佢徒弟咁。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磨折你呢？因为你前世是一个国王来的，你杀得人很多，你业障缠住你，你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法，我要三分四次磨折你，磨折到你的业障消除了，现在可以了。所以师父闹你是从你消业障而已，记住记住啊，哦，所以而家有好多人都闹我，我阿弥陀佛同我消业障，系咪啊？咁应该欢喜啊，即系等于话忍辱咧，人哋闹你，你应该欢喜，唔系黐线，因为有帮助你修行。 你應該生歡喜心。咁所以咧，佢話你前世係一個國王嚟噶，啊，而殺得人好多，好多業障纏住你。如果唔係我咁樣磨折你，令到你消除業障咧，你今日就唔可以承受我嘅法啦。咁由呢個故事睇起上嚟啊，如果唔係末日日班尊者咁容忍咧，不肯親呢，唔肯生親行唔生？嚇，堅忍嘅精神忍落去，如果唔係咁忍咧，佢邊度有今日咧？係嘛？如果唔係呢個馬爾巴上師啊，用呢一個不敬苛責呢一個善知識嘅方法咧，又點樣栽培出呢個末日入巴精者咧？咁所以由呢點睇上嚟咧，我哋親近善知識。認為他是善知識，知道他識嘢，知道他是正知正見，你就永遠不要離開他，鬧你不要離開他，打你不要離開他，黑幫你都不要離開他，那最後呢就是你勝利，哦，明不明白？所以呢，講到這裡善知識阿難說，他說就是我將來要親近十方之法，親近很多善知識，我都是用這個心，哦，為什麼你說我沒有心，啊，那這個用這個心對不對呢？是不對的，用這個心是烹驗心，烹驗心就分別我好我就親近你，不好我就走人，這個都得不到利益的，所以法呢始終要他放棄這個烹驗心，哦。咁當時咧，世尊啊，開示阿難及之弟眾，若令心入無生法忍，依師指座摩阿難頂而告阿難。當阿難問法，點解你斥我呢個唔係心呢？如果唔係心咧，我咪同依草木咯，我好驚啊！呢，這個時候咧，法咧，就為了開示阿難同埋大眾啊，令到呢班人得到入無生忍咧，所以就喺獅子座坐喺個獅子座上咧，係摩阿難頂而告之言，話俾佢聽。嗱，獅子座咧就唔係話呢張座位咧喺佢個獅子俾佢坐，亦唔係話呢一張凳咧挑黑咗個獅子。而是形容詞，形容法咧係作獅子吼，哦，法説法咧等於獅子吼，獅子吼無畏説，百獸聞之皆怒裂，即係形容法咧係説法咧等於獅子吼咁樣，邪魔外道聽到都驚嘅，係咁嘅意思，叫做獅子座嚇。啊，令為咗乜嘢？為咗令阿難同埋在座所有驚嘅人係入呢個無生忍嚇。咁啊，講到無生忍咧，大家明唔明白係乜嘢咧？無生就係我哋嘅法性，我哋嘅法性前際不生，後際不滅，意義不動嘅，無害無累嘅，叫做無生法。怎樣去證到這個無生法呢？在《印王波野經》裡面說呢，是有五個階段，有五個階段可以呢，可以證到這個無生法。第一呢，就是佛忍，這個又要留意了。佛忍，佛就是降伏，降伏什麼呢？降伏煩惱，即是說別究的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三十心的行者呢，能夠以止觀的力量啊，遣在界外的尘沙烦恼，同时降伏了界内的无明烦恼，因此叫做佛忍，第二呢叫做信忍， 就是说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得不为上。记住这个是别教的地，不是现教的，别教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菩萨呢是得不为上，就是叫做信仰。第三呢是信仰。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地的菩萨呢是能够信这个菩提心，所以叫做信仰。第四呢是无生忍。七、八、九地的菩萨呢是见到这个真义自性了，见到这个真性的无生，叫做无生忍。第十地乃至到灭国，现别教不讲等觉的，别教是一十地呢现梦呢就进入妙觉，所以十地妙觉菩萨呢他恬静见思尘沙无明惑，正得空假中三谛理，叫做惑尽理现，知道一切为是一心二意不动，这个叫做直灭忍。而家呢法呢为了令阿能同埋法会大众呢是正入这个无生法忍，即是令他见到佛性咁解啫。因此呢就伸隻手摸下阿能嘅顶，这个呢是表示安慰，安慰阿能，你唔使驚細路啊，你唔使驚，你俾心机听啦，咁嘅意思。他为了呢是令到呢班人悟入无生法忍，入呢是有正入有悟入，悟入呢就是明白了，正入呢就根本就见性了，悟入 是明白这个法性，正入是见到这个法性。好像六祖大师听见人家听诵金刚经，应无所至而生其心，即刻就正入无生法忍。永嘉大师亦话：顿觉了而内禅，六道闻行体中现。有人问我解何中，布道摩诃波耶力。这个就是上根离智的人正入，不是误入。而家阿能呢就是同埋法会大众呢问了四科七大皆二类众圣之后，就大开见解，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的物都是菩提妙明现心。这个只是误入，不是正入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阿能呢所知障好轻，所以他就明白了，但烦恼障重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正入。而六祖和永嘉禅师他们呢所知障烦恼障都轻，随悟随正。而家法呢因为要令阿能悟道，他只是悟道，想他正入这个无生法忍，所以就在狮子座摩阿能顶告诉他，这一段经文是经家的叙述当时法的动作。法怎样对阿能说呢？他说：如来常是知法所生，为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曾，因心成体。因为阿能怕嘛，怕他没有心嘛，同意草木嘛，法说你不用怕，我时时都告诉你听的啦，一切世间所有一切东西都是为心所现的嘛，一切世间因果世界未曾，都是因这个心而成体的嘛，因这个心而有体性的一切之法都有體性，何況這個心沒有體性的，你不用怕。為什麼一切因果世界未曾都是因心成體呢？因為這個心 就是真心，真心呢是随然不变的体呢，就有这个随然的作用，所以呢就随然有出生世界因一切因果，一切因果呢都是因这个慧心所造的。那不变体呢就是心体，这个世界因果未曾呢是所变现的法，可以说这个心体啊是随这个染现呢就有这个见分和这个相分。见分就是能见之我，相分是所见的世间生何大地，见相二分都是依这个真心而永有的，所以说知法所生，慧心所现。一切世界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呢，一切是指什么呢？咁指九界性分。因为九界性分呢就是迷的因果，法呢就是悟的因果，一切因果包括两种，一种是迷的因果，一个悟的因果。九法界性分就是迷的因果，法界呢就是悟的因果。悟的因呢是什么呢？法大开言解，明白这个一心心体的理，因此所以他就证得涅槃上落我证的果。世界是依部，知法中最大的是世界，最小的是什么呢？是未曾。法的意思说一切正报的苦乐因果，同埋依报之中大而世界，小而未曾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为心所现的，都是以这个心为它的体性，离了这个上智真心呢根本就没有别法可得。根智法说，阿难啊，若知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柳结结其根然含有体性，众灵虚空亦有明眸啊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，胜一切心而至无体。阿难呢就为疑佢冇心啊嘛，同依草木法而家话俾你听，你唔使惊。这个真心是有体的，一切世界所有的现象都是为这个心所变现的，为心所变现的世界一切所有，甚至一棵草一枝树木，它都有它的体性的，就算虚空空空洞洞都有它的名字，都有它的相貌嘛，何况这个清净的真心胜一切心，胜即是为一切物质的心本性，叫做胜一切心，为一切物质的本性。这个清净的真心怎会没有体呢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真心为什么叫做清净妙净明心呢？因为真心在生死不能污，就叫做清，烦恼不能染，叫做净，不可思议叫做妙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，叫做妙净。能够照彻文物古今，叫做妙明。这个心不是法，你说它是法 又不是法，你说他是众生又不是众生，总之不可以用言语去形容他的，亦不可以用这个我们凡夫的心可以思量得及的，这个呢叫做清净法身、哦、清净即是表示法所证的法身，妙净呢就是解脱得，妙明呢就是般若得，即是说这个真心呢是现具般若解脱法身三德，而且它的性呢是平等的，为一切法所依，一切法都是依这个真心所妄现的，一切法依真心所妄现的法、啊、都有体性、啊、何况能现一切法的真心岂无体性，所以安慰安能、啊、你不用怕，这个是有体性的，不过、啊、你欲执乱分别各共所了之性，必为心者、啊、此心即应离之一切色声香味触之层事业，必有前性，而以今者成听我法，此则因声而有分别。好了，上一段问呢，法就话俾佢阿难听，佢话你唔使惊，呢、这个真心系有体嘅。啊，点解呢？世界一切因果性、凡、依、正、因果，通通都系根据呢个真心所幻现嘅。幻现一切法尚且有体性啊，何况真心冇体性？所以你不要怕你变会变为草木，你是有心的，不过如果你是执着这个推穷沉浊，这个分别心是为你心的话，你就要看看这个心离开外面一切物质之外有没有个别的体性存在了。如果有个别体性存在呢，这个就是你的真心。如果你这个推穷沉浊的心、啊、是因外面的境界而有，离开外面的境界就没有呢，有生有灭的话，这个就不是你的真心，就是假心来的，是妄想心来的。譬如说成听我法，此则因声而有分别。他说譬如现在你在这里听我讲道理、啊、你这个、这个心、啊、是怎样得来、啊、就因为有我的声音，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，你就有这个心、啊、如果我停止了不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听到我的声音啦，你这个心就没了、哦、你这个分别心就没了，所以我不是说你 是没有心咯、啊、这个心就是假的就没有，但真心的就永远就有的。法呢又安慰他，那我呢都不能够怪得你的，纵使根纵灭一切见闻各知内守幽行、啊、又为法尘分别影视，不要说你阿难不明白这个真心啦，即使根有些修行人修行到根不言尘、啊、即等于这部经里面说入流梦所了、啊、所入既寂动静动静而上了然不生了，根离开尘，尘离开根，已经灭了这个见闻觉知，已经没有分别了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功夫好深啊？好深的了。但是啊，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独头意识存在，这个独头意识呢就内守幽行、啊、到这个境界还是法尘影视、啊哦、 修行修到咁样，未曾灭咗呢个色心，仲耐守修行啊！咁你认为呢个呢已经除咗妄想啦？实际唔系啊，等于乜嘢？等于无波嘅水。冇波嘅水，你睇落去咧系好平静嘅，但系有冇漏啊？仍旧有漏，仍旧有细漏存在嘅。哦，咁啊，又为法尘微细影视，呢一个就系法尘最微细嘅境界。哦，呢种境界咧系修行人修到咧。四禅同埋四空定，最后一个非想非无想呢个定，我睇你哋嘅答案咧，有好多人咧将呢个非想非无想咧搞唔清楚。哦，非想就非有想，唔系有想，点解啊？佢灭咗呢个意识啦，冇分别想象啦。OK。非有想，非无想咧，佢仲有微细嘅色心微灭，唔系冇想。咁呢一个境界咧，就系话粗嘅烦恼灭咗啦，细嘅嘛烦恼仲有，波浪已经平静咗啦，细嘅漏水仲系一路一路咁流紧，微细嘅生灭呢种境界咧系。有人呢外道呢就执为名态，就执为神我，认为这个神我呢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了。但在佛教来讲呢，这个呢还是世间法，还是有微细的法尘，要怎样啊？要彻底填除这个微细的法尘呢，然后呢是恢复什么？恢复这个真心，即是说还有一份最微细的无名业尚未断，这个境界。我不能够怪你阿难的执这个妄想心为自己的心，就算修行修到啊这个微细感微细的境界啊，这个人啊尚且都还有一份法执在这里。